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仍然是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咱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这两天呢，我们正在看三字经里啊，介绍人的七情的几句，曰喜怒，曰哀惧，爱物欲，七情句。喜怒哀惧之后，今天咱们该说是这爱了。爱这个字本身含义就非常的广泛啊，男女之间的爱情这是爱，朋友之间有爱也是爱，父母对孩子，这是父爱母爱，那么人与人之间我们所有的这种关爱同样也是爱。而三字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爱啊，我们注意啊，它后面紧跟着是物啊，就是善恶的恶，在这儿是多音字，它是好恶的恶。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的爱物指的是我们人呢，对一些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所有的这种或喜欢或不喜欢的情绪，称之为爱物。三字经里面列举这七情，我们一开篇就说了，它是人本能的反应，不需要后天学习，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具有这样的情绪。那么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咱们所说的中庸之道啊。任何情绪虽然我们承认它是本能，但是我们也要去学会控制它，使它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去发展。爱物这两样情绪也是一样，即便是说你喜欢什么东西，喜欢一个人也好啊，这种爱都必须得是有节制的。这似乎和我们今天很多人谈到爱的时候那个感觉啊，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好像讲是爱一个人，不就应该是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倾尽所有的付出，那才叫爱吗？哎，无条件的爱，那是指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们爱的对象，这没有错。但是我们爱一个人的这个情感必须是受控的。比如说啊，咱们说两个人两情相悦，互相之间咱们都喜欢，那两个人相爱谈恋爱结婚啊，白头偕老，这都是好事。那么爱还有一种可能是单方面的，咱们说这个通俗的话，单相思，单恋，你特别的爱对方，但对方对你好像不太有感觉，那怎么办啊？那难道我们就任由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爱啊，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情绪，我就任由它无限制的放大，我去继续表达，表达到人家非得同意你不可，那不成死缠烂打了吗？对不对？这种情绪同样也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去控制。对于其他的一些你说爱好也好啊，我们的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人事物啊，这样的喜爱都是如此。凡事不可过头，过头即便是好的情绪也可能啊引发不好的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取一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咱们今天啊，看的是爱物欲七情具这一句，咱们讲的是人啊，爱啊，这个喜好喜爱的这么一种情绪。人的兴趣爱好很多，有些兴趣爱好呢可能不是那么太有价值有意义，我们不能无限的放大。但有一些兴趣爱好呢，其实本身说它是好的。即便是这样，儒家思想认为我们也不可以啊，由着自己的这个喜好啊，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呢去无限的放大，因为那样的话呀，过于的痴迷就有可能会影响到生活中方方面面其他地方，那甚至于可能对己对人都造成不良的影响。这种情况啊，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其实也多有涉及。今天呢，我们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和张永久先生表演的相声《戏迷游街》。您说喜欢戏曲啊，我们的传统艺术国粹，这本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可是一旦入了迷，生活戏剧化，那闹出来的乱子呀可就大了。 每个人呢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对， 那有好听相声的啊，有好下象棋的， 嗯， 有好打扑克的， 嗯， 有好看电影的， 对， 有好听书的，还有爱看戏的。 哎， 爱什么都可以， 嗯嗯， 别过分， 过分不好， 一过分入了迷就影响了工作了。 对呀， 哎，你看我们邻居有这么一小伙子 啊， 爱什么知道吗？ 爱什么呢？ 爱看京剧。 喜欢京剧， 京剧好啊， 就是啊， 可是过了火了， 哎呦， 入了迷了。 你看看， 他是行动坐卧走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那生活戏剧化， 就是啊。 你看看， 晚上睡觉要打家伙， 那打什么点儿呢？ 打紧急风， 紧急风， 把那背头溜起来，把它僵，把它僵，把它僵，僵僵僵僵僵僵僵僵僵，钻进去，它又出来了， 怎么又出来了呢？ 先钻的脑袋。 哈哈，钻被窝有先钻脑袋的吗？ 在那里头闷得很， 就是啊， 脚丫子味儿。早晨起来睡得好好的，一睁眼， 嗯， 要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嚓， 什么意思啊？ 醒了， 这就叫醒了。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鸡头， 嗯， 把那褂子拿起来， 嗯， 嗨，八贼，苍苍八贼，蹦贼，苍， 嘿，好。连裤腰带都系好了，您看看。 漱口还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呢？ 打那叫水斗罗。 水斗罗， 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 嗯， 棒棒。 这什么意思啊？ 蘸上了， 蘸牙粉， 往嘴里一搁，噔呸噔苍苍苍苍苍苍苍，带个苍，带个苍，带个苍苍杵。 哎，怎么回事啊？ 腮帮子杵一窟窿。 你倒小心着点啊！ 他妈妈一看，好宝贝儿， 嗯， 成天他妈带大苍。呆的苍， 嗯， 磨薄了筋儿，除破了吧？ 日久天长嘛。 漱漱口， 嗯， 赶紧念书去。 哦，念书去了， 念书去。 念什么书呢？ 百家姓。 哦，老书了。 拿起百家姓的本来， 啊， 他想起一出戏来。 什么戏啊？ 探亲家。 哦， 他唱这调呢，叫《吟柳丝》。 嗯嗯嗯， 唱上了， 唱上了。您给学学。 赵钱孙孙李周正王，风尘楚卫江山汉阳，朱秦有徐何吕史张，孔曹燕华锦卫陶江，齐谢周瑜博水斗张，玉苏卫庞各耶西番彭安郎啊，我的妈妈耶，你少城西番你多个半爱他， 又想起吃来了，你看见吗？ 他妈一听，好宝贝儿，刚念点书啊， 嗯， 就想吃饭的， 他就饿了。 我看你也念不下去了， 嗯， 快过来吃饭吧。 吃什么饭呢？ 干饭炸丸子。 这叫什么饭吃？这叫 拿筷子一夹的丸子， 嗯， 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儿呢？ 叫小锣一击。 哦， 夹起丸子， 嗯， 大大大大大，嘣， 吃一个丸子， 大大大大。 要吃一个， 我吃饱了啊， 俩丸子就饱了。 跑到马路上去， 啊， 但马路上围着一堆人， 嗯， 他好奇呀， 嗯， 进去这么一看呢， 怎么回事啊？ 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 嗯， 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 嗯。 他一看这一地的白面， 嗯， 他唱上了。 他唱什么呢？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 哦，怎么唱的呢？ 霎时天气变得快，莫冒大雪降下来，荒郊俱被这雪遮盖，迟迟的山头啊，此应台。这一跺脚， 嗯， 正踩小姑的脚上， 呵。 他回头还问人家， 他问人家， 小姑娘因何不走啊？ 就是啊， 不走吧， 嗯， 踩我脚了，那个大脚豆多疼， 就是能不疼吗？就是，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 啊， 他又接着唱上了， 又唱上了。 小姑娘啼哭坐土台，天天只泪洒下眼来，自幼儿未吃闺门来，幸亏发小寸步难挨，思想爹娘却口开，头上取下金钗呀来，缠足带忙送家，轻轻刺破你红袖花鞋，老都与你把落袋，一步一步往前呀，哎， 唱的可真不错， 哎，他正唱着呢 啊，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 找闺女来了， 找孩子， 就是啊， 这么一看 啊 啊，一地的白面， 咋了？ 姑娘坐那直哭， 嗯， 这细皮指手画脚， 嗯， 以为这些事都是细皮给造成的呢， 误会了。 来着细皮，好，啊，小子， 啊， 你他妈怎么回事？欺负我们孩子，命也都散了。 嗯， 你谁家的孩子你？ 就是 你生什么？你叫什么？你， 嗯， 你说 说吧。 哈，喂，问我母， 问你呢？ 啊，不问你问谁呀，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 就是 啊，小神姓张明红，字君瑞，本官虽土不认识，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是家生，我尚未娶妻呀。 别乐了，就啊，什么时候这是？ 小姑子爸爸一看，好小子，嗯，要跟我唱《西厢记》呀！ 哼， 你他妈张生，我哪给你找鹰鹰去？ 就是 你什么小子，我踹你！ 给他来一脚， 来一脚！ 嗯， 细皮看这脚， 嗯， 一脚成仇恨，是点点记心头，蹦得靠近，靠近，靠近，靠近，跑了， 又跑了！你看看， 跑到河边上去。 嗯， 就看河边有个摆渡， 有一条船 还没走呢。 啊， 细皮噌噌。上了船了， 够利索， 上船喊上了， 嗯， 开船呐， 啊，来了就开船， 款船一看一说，细皮， 嗯， 有意思， 真是 好的，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细皮看着景色这意思， 嗯， 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打鱼杀家， 嗯， 妇女们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只管船的 啊， 会因而长温度。 嗯， 管船挺好，我也老归一个了啊， 好归一个， 有见过归一个了吗？ 就是， 福把王撒呀。 您这找什么了？ 找网啊。 有网吗？ 那儿哪有网啊？ 那怎么办呢？ 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登，嗯，胳膊上挎着马甲， 啊， 把马甲拉过来，唰，给扔河里了。 扔河里了。这大摩登他干嘛？ 能干吗？ 就是啊。 哎呀，好小子，赔我马甲！哎呦呵。 怎么回事？ 高跟鞋崴折了。 你看看多寸。 这回行，不但赔我妈家，还要赔我高跟鞋。 你这回乱套了，这回。 嗯，这管窗一看，这回行了， 行了， 这回热闹了。 这回怎么办？ 我也不花窗了， 你船也不花了。 我站你跟前，我听唱戏吧，还没说来吗？ 好嘛，他站在跟前了，你看看。 戏迷看这管窗的， 嗯， 又胖， 嗯， 大秃脑袋，锃光瓦亮， 嗯嗯。 他想起一出戏来， 想出哪出戏来呢？ 落马湖， 他拿这管船的 等大头发余亮， 好嘛，又唱上了， 唱上了， 怎么唱的呢？ 寒水滔滔不浪翻，山了高，万丈遮满天，落马湖，好意思那森罗宝殿。面是睡在了一里面的金头山，上有那铜额王，下有那铁锁链，有的是金弓，腰间小石埋伏，他们藏在了水里边。大头摸鱼月亮，江边大滩，大滩这假扮买卖哭上三关，是不握拳这才是苍额，天了这不成了某的冤。刚起大起，刚起大起，大大一大咚， 怎么回事？ 把管船踹河里了， 踹河里了。 喜欢戏曲入迷会惹出这样的乱子，这还算是相对好一些的爱好。可要是有一些真的不那么好的爱好，比如说打牌，沉迷其中啊，那造成的影响可就更大了。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啊，在新时期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百分迷》，我们来看看这打牌入迷啊，引发了怎样的后果。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对， 是吧？ 哎，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篮球 啊，啊， 那没意思。 怎么？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没意思， 跟我没缘。 怎么？ 我这不行，体格不行了，你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位。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就是嘛， 哎，跳舞。 跳舞倒有意思 啊，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怎么？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可以跳一跳啊。 哎， 全身运动啊， 怪热的天跟一块跳舞容易长肺，这没听说过。 那您是不爱好。 我不喜欢跳舞。 哎，滑冰， 冬天滑滑冰 怎么样？ 找别位 啊， 我不去。 您也不行。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嗯，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哎。游泳， 哎，游泳我倒喜欢。 怎么样？ 游泳有意思啊！ 来来，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是啊， 是不是啊？ 强健身体。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啊， 先得练打水。 对， 是吧？ 哎， 这有意思 啊！ 这我喜欢。 这您行， 嗯 啊， 我定在家了，家练 啊。您在家里头练 啊？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没池子。 那哪儿练去？ 在床上练。 床 练蛙式。 在床上练呢？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那没水呀、啊、 哎，我这叫汗泳。 您这胡出主意的。 哎，教位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就是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打百分。 百分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那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哎，

家看看。 大公权呐， 一辈子不容易， 这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吹吹烘焙的甜。 看看老人糊涂儿，回家做多大公权呐， 一辈子总操心， 这半个平平安安。 北京电台